我们对于这种事情，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光明，要有信心啊！学佛的人常年不能开悟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对这些经文所说的没有信心，啊，对自己生生世世所造的这些业障、习气、烦恼，乃至六道轮回的果报有信心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死了还要造啊，永远不间断，就是他有信心。那么对于了生死出三界这个事情没有信心，认为这个只有佛菩萨才能做到，凡夫做不到，所以凡夫穷年累劫的学佛不能往生，不能成功。连个小果虚脱环都不能成，这个问题严重啊！我们要怎样突破这个难关？没有别的，就是建立信心的。人生在世，最大的障碍就是丧失信心。因为这个障碍把所有一切善法全障了，事出世间善法都不能成就。古人修学事出世间法都有成就，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啊，什么原因呢？他有信心，对佛所说的话相信，不疑惑啊，相信我们自己跟诸佛如来是一个自信啊，同样的智慧都能相好啊，为什么人家今天住暴徒，我们在六道搞轮回？要认真反省啊，要认真回顾，把信心找回来啊，安住在信心上，真正相信生佛一体，生佛不二啊。佛今天用真心，我们用妄心，所以跟佛不相应，得不到佛力明显的价值啊，用心错了啊。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， 念力的能量啊，不可思议，能改变宇宙间所有物质现象，这么大的能量啊！我们对于科学家这个话能不能相信，实在是半信半疑啊，还是不能接受啊。接受了就真能解决问题啊，那么一切意念，现在我们明白了，至净、至善的念头，无过于阿弥陀佛啊，念佛的名号。确实是积功累德了，断恶修善最具体的方法，最有效的方法，最快速最稳当的方法啊！再找不到一种方法了，能超过念阿弥陀佛。我们这个信不信呢？也是半信半疑啊！为什么真心的人呢？死心塌地念这句佛号 啊！不相信的人，有的时候想起来了念几句，念几句就忘掉了啊！这就是证明信心不足。啊，半信半疑，佛想加持你也加持不上佛菩萨出现在世间，他的起心动念言论行为，那就是无量光明普照大地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啊，苦完全是从迷来的，迷了真苦啊！啊，乐是从觉悟来的，知道正法好，学习正法，乐就来了。叫法喜充满了啊！不认真修学得不到啊！啊，学佛要把贪嗔痴放下，真学佛把贪嗔痴放下。这个人是真念佛，那是我都放下了，为什么还没有感应呢？啊，实际上他并没有放下，自以为放下了。啊，我不跟人争名争利了，是放了一点点。那自己呢？这个身心有没有放下？ 没放下。啊，对于日常生活，啊，还是要很考究，还是贪图享受。这种贪图享受是多生多劫不知不觉的习气，非常不容易放下。有这个念头在，佛号就念不好啊，它障碍你念佛，障碍你清净心，让你念念想着你的喜欢的这些享受，把佛号就丢掉了。啊，每天吃的穿的啊，用的，心都放在这些方面呢，没有放在佛号上啊。啊，真正放在佛号上的，像地牢那个出家的徒弟锅炉匠，他就是真的把佛号放在心上。这个人成功的秘诀就六个字：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他没有知识，也没有智慧，他不认识字，没有见过场面，人情世故什么也不懂，啊，生活比教化子好一点，所以他学佛了，他尝到人生真正的苦头。啊，学佛出家，师父教他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念，不分昼夜。他听懂了，他真干了，干了三年，他真成就了，对吧？不难。啊，三年真往生了，日至时至站着往生。啊，三年之前他根本不懂什么叫念佛法门，一生都没搞懂，没人跟他讲啊，讲了也未必懂啊。老和尚叫他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会不会念？行，这个会念啊，那就行了，你就念这一句啊，老老实实一直念下去，将来必定有好处啊。什么好处他也不知道，他老实，他也不问，你叫我念，我就老实念。三年时间不长啊，大成就了啊！啊，一切万缘真正放得下来，就一句佛号。 啊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容易，就这么殊胜的成就。啊，锅炉匠怎么成就的？锅炉匠有信心，坚定的信心，这是他对地仙老法师的佩服。对地仙老法师的信任啊，老法师所说的绝不会欺骗他，绝不害他啊，一心一意，其而不舍，他成功了。对于佛菩萨，对于圣贤，对于宗教的典籍，要有真诚心，要有恭敬心。啊，没有诚信，这些典籍在你面前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诚信是一把钥匙，能开启它。啊，印光大师说的非常好，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，啊，一万分诚信你就得万分利益，万分诚信听到就开悟了，就成佛。不能有丝毫怀疑啊。现在人怀疑成了时尚，成了风气，哪有不怀疑的道理？那不怀疑那算什么？啊，怀疑对自己摧毁了自己免疫系统啊，细菌侵犯了你没有免疫能力，你没有抵抗力，怀疑把你抵抗力破坏了。有坚定信心的人，纵然感染病毒，它很快就化解了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懂得这个道理，佛法更是把它定在戒律上。啊，五毒：贪嗔痴慢疑。啊，这是六道轮回的根本，这五样具足，你决定脱离不了轮回。啊，真正想脱离六道轮回，这五种根本烦恼一定要断，决定不能有。啊，要知道整个宇宙的真相啊，这个真相是性有相无啊，理有事无所以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要大乘佛法啊，你了解事实真相，贪嗔痴慢疑才放得干干净净啊，知道这些东西对自己一丝毫好处 全是坏东西。啊，真正远离他了，不再受他干扰。啊，现在外面环境顺境少，逆境多；善缘少，恶缘多。现在是这样的环境啊！啊，会受外面环境干扰，就很麻烦了。自己要想方法去躲避，啊，凡是扰乱我们自己、破坏我们宁静生活的，要拒绝。啊，我感到破坏最严重。我们受害最多的就是手机，啊，电视、网络，这三样东西，家家户户都有，它怎么会不生烦恼？啊，他念念都引发他的烦恼，启动他的烦恼。啊，他怎么会得清净心？怎么会开智慧？不可能。啊，这些东西天天在增长你的贪嗔痴慢疑，而不是把贪嗔痴慢疑减少。我们要深知其害啊，没有利益了，只有害处啊。啊，他有权利播放啊，我有权不接受啊。啊，我能保持一点单纯。啊，应该有，至少有50年。我们不看电视，不看广播，不看报纸，不看杂志，对这些外援统统拒绝了。每天天下太平了，我住的这个小区太平了，不出事情。啊，外面世界我又不想干了，距离远了，朋友往来也都是来问道的，好啊，没有杂心闲话了，没有是非人口。啊，该放下的天天要放下，念念要放下，不要放在心上。啊，心里面只放阿弥陀佛。啊，身心清净啊。张扬慈悲，我一生过这个生活， 简单了。越简单越好，返璞归真。啊，轮回真正是一个苦海，真苦啊！这些事实真相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三毒烦恼这是因，三恶道是他的果报。那我们远离贪嗔痴，就远离了三恶道。贪、嗔、痴，染无清净心。啊，我们心性里面的清净、平等、光明都不见了。是不是这个东西上啊，这个染污自己造成的，必须得自己放下，没有人能够代替，也没有人能够帮助啊。佛能做得到的，就是把这个事实真相给我们说清楚，说明白啊，放下是你自己事情，你自己听了，听清楚了，不肯放下，还是没办法。啊，谁放下，谁得利益，谁就成就。啊，我们没有能力帮助广大群众，至少啊，要懂得帮助自己，自己救自己。啊，一个人，特别是遇到净土，遇到净土真的是遇到宝啊。你能够紧紧抓住，你这一生成就了。六道里面最苦的，无过于三途，特别是地狱苦。啊，苦不可以。啊，这些三途六道都不是真的。啊，是业力变现出来的境界，如同做梦一样。梦中境界很清楚，醒过来啊，有些人还记得很详细。啊，在梦中呢，不知道那个境界是假的，啊，以为是真的，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时间不是真的，就跟梦境一样。所以永嘉大师说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六道怎么来的？ 啊，是从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虚幻境界。啊，错误的见解，也就是错误的看法，你把事实真相看错了，想错了，所造的不善业，就现这个境界。什么时候你的看法想法正确了，看到事实真相了，这境界就不见了。那么这是一重梦，还有一重梦啊，那就是四圣法界啊，这个境界是无明烦恼变现出来的，有见思烦恼就有六道轮回，有无明烦恼就有十法界。对，佛教我们要断了，佛法好比是药啊，十法界六道都是病，六道病得重，十法界病得轻，都是病。有病就需要用药，病好了药就不要了啊，病好再吃药，这个病永远不会好，怎么好得了呢？啊，因为药又变成病了。你有病需要用佛法，没有病的时候呢，佛法要丢掉。你的自信、清净、平等觉就会现起。啊，自信里头本具的智慧断能就现出来。啊，不是学来的，学不来的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49年讲的一切经在哪里学的？谁教他的？没人教他。啊，他为什么能说？自信。般若智慧现起啊，自然就会说了啊，他有这个能力，他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，不是他独有，他不是一个特别的人，普通跟我们一样，换一句话说，他有的我们全都有啊，只是他没有障碍，可以随时现前。我们虽然有，现前有障碍，遇到困难了，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们智慧的呢，不能现前。障碍是什么？最重要的障碍就是贪嗔痴慢疑。啊，所以佛在经教里头时时刻刻叮咛我们，这个东西要断了，要放下了，要舍掉啊！我们学久了，这些话了耳熟了。啊，可是问题来了， 我们依然迷惑颠倒，这是什么原因？这是我们烦恼习气太重了，境界一现前，立刻被境界所转，自己做不了主。如何才能做主？头一个条件，要破我相。不再执着有个我。啊，执着有个我，这个念头是错误的。我有没有？有，真有。不是这个身体。啊，但是也包括这个身体在内。因为人心人生的那个自信呢，才真正生活，人生万法，能现万法，包括我们的身体。大乘教上所说的，宇宙从哪里来的？万物从哪里来的？生命从哪里来的？全是自信所生所现啊，自信是能生能现，万物是所生所现。能现的自信，所现的万法是一不是二，叫能所不二。于是我们就明白了，我跟整个宇宙不二，这个看法是正知正见。那么现在世间人，你给他讲这个，他不承认啊！他说我们头脑有问题，在这里胡说八道。啊，他认为他的头脑没问题，把事实真相全看错了。啊，看错了，才有六道轮回出来啊！所以这个麻烦可大了啊！如果不是佛出世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对事实真相啊了解的那么清楚。啊，佛跟我们说，你说多难，我们的看法想法跟他完全相反，他现在要纠正我们，我们不相信，我们怀疑。啊，我们说认为他这些都是神话。到什么时候我们才会相信，才会接受，才会依教奉行，才能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。 这信心从哪里建立？从自己建立。你要信自己啊！每个人都说我相信我自己啊，没错啊。佛说你自己本来是佛，你信不信？不相信。啊，你看看，你不相信了。啊，你能不能相信？整个宇宙是你自己心变现出来的。不相信。我没这么大的能力。然后晓得佛度众生，佛教化众生是多么艰难。啊，怎么样才能叫我们相信？其实这一切的境界都在眼前，而是我们真的把它看错了，想错了，还认为自己看法想法是正确的。啊，佛菩萨古圣先贤都看错了，都想错了。啊，六道里头，学生受身，阿赖耶夜袭种子作主，你来生到哪一道去？与任何人都不相干，与因果相关，全是自作自受。那所以觉悟的人常常告诉我们，自己对自己因果啊，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。啊，怨天尤人，那真的叫罪加一等，那是有个很重啊。啊，必须要知道，与任何人都不相干。啊，学明白人，不怨天，不尤人。我们阿赖耶里头有无量无边恶道种子习气，到极乐世界会不会变成恶道？不会。什么原因？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，确确实实是带业去的，就是说带了这一些业系种子去往生，这带业往生啊。带到极乐世界为什么没有果报？那是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的缘，虽有种子，没有缘，不起现行。啊，那么业怎么消掉的？就是念佛。啊，到极乐世界，你真心念佛了，是，你全明白了，你那个佛号不离口啊。啊，真正放下了，放得干干净净。 教育一定啊，要求智慧。中国的古圣先贤，大乘教里诸佛菩萨，他们完全是智慧。用戒对付贪婪，用定对付嗔恚，用智慧对付愚痴。你看三种病有三种药，戒定慧是三种药啊，这治疗根本啊。啊，这才是最高明的治疗方法，从根下手。其他枝枝叶叶自然就枯萎了。无明是什么？是起心动念。非常微细，不但我们觉察不到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三乘圣者他们也觉察不到。三乘圣者是指的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，十法界里面的菩萨啊，无明烦恼，明是明了，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本来是明了的，那现在不明啊？啊，为什么不明呢？智慧上面起了障碍。就是起了贪嗔痴慢疑，起了这个东西，把智慧变成烦恼，所以就不明了。啊，看整个宇宙，一切人事物通通看错了。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看错，认为自己是对的，别人是错的。这叫愚痴，这叫昏昧。佛是把这个无明烦恼断尽了，那自信智慧圆满现前，佛的智慧光明，他没有障碍，完全透出来了啊，他照得清楚，所以他能照破无明烦恼。啊，如来的智慧光一定要相信是我们自信里头本有的，他们有障碍现出来，我这里有障碍，只要把障碍除掉，我的智慧光也现前，跟佛没有两样， 啊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啊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演出人生最好的榜样。充满了慈悲，充满了智慧，佛所教导我们的字字句句真实不虚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啊，持戒没有智慧。啊，自己觉得戒律持得不错。佛经上讲的我都做到了。啊，着相啊。自己一般会生傲慢心。啊，为什么我戒律清净，你们都没有学戒。啊，瞧不起别人。这个错了，不知道菩萨修这六个科目，那到底是修什么啊？为什么要修布施啊？布施是放下悭贪啊，悭贪是烦恼的根啊，一定要把烦恼放下了，目的在此地。布施完了之后，不能把布施这些事放在心上。放在心上，你迷惑颠倒。啊，你又在干什么？在积福德。啊，阿赖耶里头收集福德，福德的果报，人天。啊，那恶业的果报在三途，你在造六道轮回业，这就没智慧。啊，修布施不着布施的相，修持戒不执着持戒的相。啊，对任何人。慈悲、恭敬、谦虚、有礼，啊，对破戒的人也应该是这样的，啊，为什么？你以为他破戒，你不知道他在修密心。啊，他可能修的这个戒比你高的很多。你是才起步，他的功夫成熟了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是福。不分别不执着，那是菩萨。你怎么会知道？啊，我们心里头念念在计较，这就错了。啊，人家的心量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， 我们怎么能比得上人家？不能跟人比啊。我们看一切众生要当作佛菩萨看待，自己是凡夫。才能保住自己没有傲慢心啊，没有兼贪心啊，没有愚痴心啊，那个东西是障碍啊。要把这些种种不善呢，在日常生活当中断掉了，没有了。佛讲最重要的概念放在经体上，这么明显的这个地位，让你常常看到，常常警觉到，你修什么？就是修清净平等觉。清净心里头没有一个妄念，清净心从哪里呢？持戒就能得到，真的。我们不肯啊，持戒怎么持法？放下万缘，放下身心世界，性愿持名，这就是叫你持戒。你有没有做到？你果然做到了，行啊！你清净心现前了，清净心是念佛三昧，念佛三昧分三品，下品功夫成片。只要功夫成片，你就决定得生。功夫成片就是我们平常讲的，心里面。善恶是非，通通清楚的干干净净，都没有了。只把阿弥陀佛请来。我心中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，这叫清净心。净宗念佛法门也没有离开戒定慧三学。离开戒定慧就不是佛法了。离开明心见性就不是真正的正果。没有般若不叫佛。佛法是以般若为主，没有智慧，修什么都是人天福报，这个要记住。